艰难，让我们乘着阳光，看着远方，越大路难加，让美丽眷恋靠在你肩膀，我微笑在你旁边撑伞。 眼泪永远不再

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去用清醒交换呢？爱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和我的朋友静静地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城市上空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它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西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婆娑的身影太阳被光线，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叫着寂寞慢慢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内心的伤痕。孤独的人啊，我带上你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 Dancing the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gain.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 Dancing the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狂的年代，我们的身体怎能适合拥抱在一起去见证这样的爱情，早已精疲力尽，你脸上尽管挂着深深的泪痕，我的心我的爱还是跟着梦想远走，去寻找另一个生命，他会带上我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Dancing the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nd boy, boy, boy, solu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Then, dancing the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

那个爱幻想的少年，眨眼间已消失不见。角落泛黄的旧照片，灰尘遮了纯真的脸。我最爱看的童话都被现实搁浅，耳边的蝉鸣叫不回那个夏天。长大后我终于发现，梦离我很远。我最疯狂的那年已经越来越远，纯真的容颜都随季节而蜕变。曾许下的心愿全部都没有实现，有过的信念都输给了时间，沉默也卷入风里面。我最难忘的画面都已经看不见，曾经的那个岁月无法再重演。若还能有一天让我再回到从前，却突然发现渐渐在浮现。角落泛黄的旧照片，灰尘遮了纯真的脸。我最爱看的童话都被现实搁浅，耳边的蝉鸣叫不回那个夏天。长大后我终于发现，梦离我很远。我最疯狂的那年已经越来越远，纯真的容颜都随季节而蜕变。曾许下的心愿全部都没有实现，有过的信念都输给了时间，承诺也卷入风里面。我最难忘的画面都已经看不见，曾经的那段岁月无法再重演。若还能有一天让我再回到从前，却突然发现未来已渐渐在浮现。我最疯狂的那年已经越来越远，纯真而蜕变。曾许下的心愿全部都没有实现，已有过的信念都输给了时间，像落叶卷入风里面。我最难忘的画面都已经看不见，曾经的那段岁月无法再重演。却突然发现未来已出现在眼前，蝴蝶花盛开的那年，我一个人站在海边。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哟，

拥抱，静静河畔草，静静等天荒地老。 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